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从凉州到邺城还有相当一段距离，二人在凉州逗留一日，又启程北行。出了凉州，越靠近邺城，流民就越多。沈乔曾来过邺城，可这番景象比之从前又多了几分萧条，不由驻足遥望，远远看见流民沿着干涸了的河床往京城的方向走，无精打采，双目无神。记忆之中，他也曾碰见无数次这样的景象，这与江湖人的世界仿佛完全割裂开来。许多能在江湖上立足有一席之地的人，其实一般家中都小有余资，有些甚至是大地主出身，又或者家中产业庞大，像六合帮，他们经营水陆两边买卖，生意几乎做遍了天下，那才是真正的家大业大。幻月宗就更不必说了，他与北周朝廷关系深厚，在周朝京城乃至各地都有不少产业。就算前几代坚持不入世的玄都子府，其实早在开山祖师那一代就已经将整座玄都山都买下来了，连山下玄都镇百姓耕种的田地都要向玄都山租赁。即便山中历代掌教心善，只收取公道的租金，这些再加上山上的物产，也足够让玄都山弟子生活安稳。生活上的富足无忧，方能让人专心练功，在武道上有所追求。若是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吃了上顿愁下顿，如何还有心思练功？若像眼前这些流民，他们的小童一出生面对的就是天灾人祸，三餐不济，更残酷的还有可能被父母当作备用粮食。即使这其中有可能出一两个资质卓越的武道天才，他们也很有可能在还未被慧眼发现之前就已经夭折。燕无师难得没出语嘲笑，反是半笑半叹道： 阿乔，又心软了。其实我也是孤儿出身，父母不明，被遗弃在荒无人烟的旷野。听说我刚出生时身体弱，在襁褓里险些夭折，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父母遗弃，又或许是家中贫寒无力抚养，总之我幸而遇上师尊，方才捡回一条命。所以每回看见这些人，总为能力有限而遗憾。如果在玄都山早些明悟，让门派重新入世，说不定还能多收些寒门出身的弟子，也算多救几个人。 上天从来不公，有些人一出生便是天之骄子，锦衣玉食，也有些人则是生来就六亲不靠，贫苦挣扎。像你这样以己夺人的少之又少，更多是像陈宫那样得陇望蜀，总不自量力，以为自己能得到更多。就算玄都山多收几个弟子，也意味着可能多几个像玉矮那样的白眼狼。 那也有可能多几个扶危济贫、匡正世道的栋梁之才啊。 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拿，别妄想指望有人帮忙，生与死都是自己的选择，与旁人无干。 走快点，真没用，这换了这么个瘦猴子，这哪够吃的呀。 钱的瘦你就别吃，这年头到处都是吃不饱饭的，上哪找肥的去？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锅支起来，把这孩子煮了。这孩子看着瘦，其实大腿上背上也还有点肉，够我吃的，够我吃的了。 什么叫够你吃的了？那我呢？你刚拿去换他的可是我怀胎十月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，最肥最多的肉也应该是我先吃，你还想独吞？ 你还想先吃？要不是老子想出这个主意换来这个小崽子，你现在还在喝西北风呢。老子能给你块骨头舔舔，你就该感恩戴德了，知道吗？ 你可不行啊，我杀了你、我杀了你、 老爷、 不远处一对夫妻拉扯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童朝这边走来，边走边吵。二人眼看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却突然厮打起来。那个被他们换回来的小童就在旁边呆呆看着，任由别人为了谁能先吃自己而打架，神情麻木，似乎早已没了知觉。沈乔忍无可忍，上前将那小童夺了过来。打架的夫妻俩也不打了，眼见食物被抢，立马一致对外朝沈乔扑了过来。他们连日没吃饭，别说沈乔，怕是一个力气大些的女子都能轻易将他们撂倒。只是小童被沈乔带回来之后，神色却未见丝毫变化，别说感激了，连一点逃出升天的庆幸都没有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可要先吃点东西。 沈乔伸手去拉他，谁知手还未碰到对方，小童却朝着他直直倒下来，一动不动。沈乔大吃一惊，上前查看，发现对方早就染上重病，病入膏肓。刚才被那对夫妇拖着走时，已经是回光返照，神仙乏术。到了这会儿，心脉衰竭再难支撑，沈乔救与不救，其实对他而言根本没有区别。他的眼睛还没有完全合上，似乎依旧存留着对世间的最后一丝依恋和控诉。从他身体上的伤痕和肉眼可见的肋骨来看，这小童可能打出生下来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。他可能永远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出生来受这一份苦。沈乔久久不动，眼睛注视着他，忽然伸手往对方脸上抹去，帮他将那双江河未合的眼睛闭上，却有另一只手将他的眼睛遮挡住，又轻轻开去他眼角的失痕。 你连被遇爱背叛都没哭过，眼下却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哭。 我所遇到的挫折也好，困境也罢，那是我足以承受的。可这个小童，他可能根本没有去伤害过别人。上天让他生下来，本不应该是为了受罪。人人都有活着的权利，即便再苦，也该有让他看见出路的希望。 你太天真了，谁该给他这种希望呢？别人也要活下去，也要为了自己着想，凭什么要对他好？ 我愿意对他好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 你一人顶多只能救得了一两个，天底下那么多人和他一样，你却熟视无睹，这反而是伪善吧。 若总有一天能结束乱世，天下一统，这样的情况不说完全绝迹，总会少很多。到时候就不是一两个人被救，而是成千上万人被救了，你说是也不是？ 燕无师懒得理他，直接走到旁边，以掌为刃，用内力在树下劈出一个深坑，四方平整，深浅一致。沈乔见他动作，就知道他的意思，不由一笑。 多谢。 他将小童的尸体平托放入坑中，又要伸手将土拨入坑中盖平。乱世之中，能不曝尸荒野已经算好的了。若是立了墓碑，反而可能会被以为底下有随葬品而遭窃贼光临。做完这一切，沈乔与燕无师就入了城。城内城外俨然两个世界。据说旗主高伟听见外面荒灾连年，流民遍地，不吩咐底下赈灾，反而在京城华林园建了个贫儿村，将自己打扮成乞丐，又让内患宫婢扮作行商路人，亲自体验行乞的乐趣。所以叶城人一说起华林园，脸上露出来的不是对皇家园林的向往艳羡，而是心照不宣的嘲笑暧昧。然而不管如何，即使面临北周大军压境的危险，这里依旧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，与沈乔前几次来的时候并无多大差别。宝马香车，金粉银雪，长袖飘飘，锦带罗裙，玉簪华裳，暗香盈盈，满目缤纷。 这就是齐国都城邺城的面貌，俨然充斥荣华富贵的世界。初到这里的游人乍一看几乎看不见一个穷人，甚至可能自惭形秽，觉得自己太过穷酸。然而街巷角落匆匆一瞥，偶尔还能见到衣着简朴的寻常百姓，与骤然看见的遍地繁华格格不入。这么大一座城池，想找几个人不是一两天功夫就能找到的。玉矮等人也许在某处道观挂单了，也许换上寻常衣裳隐瞒身份，如果是后者，就如大海捞针，更加难找了。入城之后，两人就分了手。燕无师没说自己要去哪里，沈乔也没多问。 燕宗主保重，祝你一切顺利。 你准备寻客栈住下？ 先去城中道观找找，若是找不到人，就顺便在道观住下。 本座上有事要办。 燕无师也不说什么事，转身就走，不过眨眼功夫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内。沈乔在原地站了片刻，目送他于茫茫人海中消失，不由微微一笑，也跟着抬步离开。 让开让开，我看 什么人啊，这是 刚走没几步，迎面就来了一大队人马，为首士兵前行驱赶路人，行者纷纷往两边闪避，以免冲撞了后面的贵人，惹祸上身。沈乔也跟着避让到一旁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好奇道： 哎，这回来的又是哪位公主王子啊？ 哎呀，你猜错了，看这仪仗啊，应是城阳郡王。 就是那位深得天子宠爱的城阳郡王？ 哎，不错，就是那位 城阳郡王穆提婆，鼎鼎大名，几乎无人不知。但他的出名却并不是因为政绩能力，而是源于皇帝。沈乔与这位城阳郡王也有过一段很不愉快的渊源，因为他，穆提婆从此再也不能人道，估计早就把他恨到骨子里去了。沈乔并不畏惧，但他是来找人的，没必要多生事端。闻言就往人群后面又退了退，准备到旁边店铺里先避一避。 哎，那不是城阳郡王？ 沈乔回头一看，好巧不巧，高头大马上的人也正往这边看过来。二人视线对上，沈乔淡然无波的移开，反是对方微微一愣。 哦，的确不是城阳郡王，那是天子新宠，据说是由城阳郡王进谏给陛下的，如今很得陛下宠爱呢，连冯淑妃都得往后排。 冯淑妃就是那个 啊？不错，就是那位被陛下脱光了衣服以千金之价出售给大臣们观赏的冯淑妃。 小点声。 天子大臣皆如此，家国又当如何？ 想想自己见过的宇文邕，沈乔摇摇头，转身没入人群离开。北齐上佛，邺城也成为佛都，道观几乎没有。沈乔询问了几个路人，大都不知道城中哪里有道观，只有一位老方丈为沈乔指明了去路。 哦，城西倒有一处白龙观，只有观主与两名道童，平日里很是冷清，没几个人会去，施主可暂时前往此处安身。 多谢方丈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